究竟我有什么好，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，只听你说我的头发没了，清风吹来飘又飘，究竟我有什么，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，只听你说我的眼睛灵巧，我有热情受不了，今天爱我青春花样貌，可想到明天我会衰老，今天爱我鲜艳又娇娆，只怕你明天冷落嘲笑，究竟我有什么好，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，不用对我蜜语甜言夸耀，静静等待才可靠。究竟我有什么好，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。